旅遊記阿 Sam 吳桂生醫生。 Hello， 我 們 今晚一齊咧，係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晚一齊咧就係講講呢個最近都好熱門嘅話題，其實都唔係最近啦，過去嘅半年大半年已經一路係越嚟好似越嚟越熱嘅呢個話題，係嘛？ 嗯。 移民浪潮與社群情緒。這個移民浪潮當然是說香港的移民浪潮了、其實說到移民浪潮在香港呢根本不是說最近的事、你相對其實80年代尾一直到90年代中、是97之前的人 要走的時候都七七八八 是啊很多人在那個時候走、 即不會是那個時候走的根本是即在這個真的80年代尾90年代初已經、走到七七八八的已經在那時候、 今次有另外一批咯， 系啦， 你身边多唔多人走啊 ，William？ 嗱，老老实实，我身边冇人走。 哇、，OK， 我身边即系好多人，即系讲好多嘢咁，但系 我身边真系，即系有啲朋友啊，我出年走咁啊，但系即系到目前为止都未见到佢哋行动咯。咁但系其实移民对我哋，尤其对我自己嚟讲，一啲都唔新鲜啊，因为喺因為我哋讀書喺外國讀書，其實七十年代啦，咁咧除咗八十年代翻嚟做嘢啦，咁屋企人又屋企人已經即係其實根本讀完書又冇翻嚟喺外國，又喺唔同嘅地方啊，咁冇翻嚟，咁亦都即係我哋都好慣屋企人喺唔同嘅地方啦，主要其實幾個地方嘅啫，多倫多、倫敦、羅散。喺澳洲咁咯，即係呢幾個地方為主咯，係咁，所以我哋即係當大家都講得好熱。有關呢個移民嘅情況咧，咁對我嚟講咧，其實因為我經歷過好多唔同嘅時間，睇住香港人點樣嚟、點樣去、點樣又翻、點樣翻又點樣去咧，咁我已經其實你話我係咪冇感覺咧？又未至於，但係咧，我感覺係咪好重咧？咁我感覺一啲都唔重。咁我身邊真係我比較熟嘅朋友啊，比較。熟嗰屋人就冇啦，因为我屋企人基本上走晒。 我谂我同你有啲类似嘅地方啦，我哋都喺外边有我自己都有喺外边喺北美啦，有一啲即系几个月咁生活，又翻嚟一段时间，又翻去又几个月咁，即系咁样去生活啦。咁好似人来人往咁啦吓，过去几十年去香港下，不过咧近来咧，我自己身边就真系好多朋友走吓、真系好多咁而我自己诊所啦，即系病人啦，咁我专登为今晚嘅节目咧，我同啲同事坐低，大家统计一下最近呢几个月有几多人走啦。我哋计得到嘅，就平均每个星期都有三个 patient 话，有三个病人会话俾我哋听，佢就快走啦，咁样吓喺过去嗰六七八三个月，我哋就做攞咗三个月，即系话其实我身边就已经有成。每个星期三个喺过去三个月就有三十几个人走，真系有咁多人会 三十几人走， 有三十个人会话，即系喺短期就走噶啦。有啲系话十二月走，有啲话九月走啊，有啲话我要同啲细路仔过去开学啦，咁样我哋好快会走啦，咁就好多呢啲。咁自己身边嘅朋友啦，如果再亲密啲嘅朋友咧，就真系亦都有一啲突然间话俾我知走噶。我身边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咁佢。好突然，一个礼拜走之前一个礼拜咁就通知晒我哋一班好朋友啊、我下个星期走啦咁样吓，咁、问佢点解咧，佢就冇特别提到，不过我谂佢有一啲佢自己嘅理由啦，咁佢就举家离开咗啦咁样吓，咁喺呢个咩气氛之下咧，其实嗱你就话冇乜太大嘅好。即系冇乜太大嘅感触系嘛，人来人往但系我又会睇得到一样嘢咧，其实如果好似我头先讲嗰个例子咧，忽然间有人要走咧，其实对身边啲好朋友咧，就算唔系忽然间要走啦，当你身边有个好朋友，你一路相处好多年咁啊，大家都好多嘅嘢，好多嘅信念啊，好多谂嘢价值观都好类似嘅，但系佢忽然间话俾你听佢要走啦，咁其实系有一种我哋叫做 离愁别绪。 是啊，是一种 loss 啊，即系失落嘅感觉吓。 唔系，因为我经历过呢、這个 loss 咧，唔系而家咯。 嗯， 即系早喺即系其实翻去九七之前咧，咁我已经好习惯咗落嚟啦，完全习惯咗落嚟。因为包括我自己都系，咁、所以即系以前就算 即我諗離開個屋企人都有呢種感覺啦。即我哋十幾歲去外國讀書，今日即好多年之後，根本都冇諗過會再翻嚟嘅。即已經係好習慣嘅情況之下，冇諗過翻嚟，係偶然翻嚟留低工作啊、做嘢啊，咁樣先至係留低。咁跟住就屋企人又陸續就離開啦，又去第度啦。咁好 miss 嗰啲侄仔啊，咁咧嗰陣時佢哋好細個啫嘛，咁即係慣咗睇住佢哋大咁。咁啊，又好 miss 佢哋，咁佢哋去咗唔同嘅地方，即系我啲喺多倫多啊，咁咧，即系我又會即系定時會去過去探佢啊。媽媽嗰時喺嗰邊，即係變咗即係根本以前咧，即係嗰段生活咧，就其實九七之前，我 even 九七之後嗰段時間咧，即係我嘅成個生活嘅日程咧，即係每一年要定落去個，即係嗰一年嘅運，即係嗰個運作啊，嗰、那個個時間分配咧，係僅有一段時間咧係要。我會回去加拿大。我英國根本就是我工作的需要，就是去法國、英國、意大利，是每年都要經常去的，就變成都不需要定個行程，因為我工作都要去了。然後我英國那邊，我家姐啊，但他們根本都不是移民，很久之前已經去了英國、結了婚，即係 family 喺嗰邊啦，咁所以已經即係都唔係話去為咗移民而走嘅，根本嗰陣時係，咁所以係淨係咧比較特別咧就係、是因為我細佬嘅弟父啦，咁就細佬做太空人添嗰段時間，咁兩個侄仔咁我比較 close 啦，咁嗰陣時一得佢兩個侄仔啫，當時係咁咧就好 close 啊，好 miss 佢哋啊。即係好想即係每年佢哋如果，但佢哋都會翻嚟，但我都特別要去探佢哋嘅。今日其實媽媽又幫手去湊佢哋啊，咁咧，所以媽媽喺多倫多住咯嗰段時間。 其實對你嚟講，好似係即係其實成個地球咁住啦，你會周圍咁走。 即係當其他人咧係一個即係make an effort 同我講，哎呀，我出年就走噶啦，我賣曬樓啦已經咁樣。哦，即係我係即係 what if 即係嗰種即係嗰種對我嚟講已經係好平，係平常啦。其實即係哦，要走，要去呢度，要去嗰度。其實作為一個香港人咁樣，我哋喺過去由細至大，我哋都好深刻嘅印象。香港係一個跳板啊。咁樣我哋條村咧就附近有好多農地啊，有啲果園，有啲果園咧。咁以前果園其實嘅作用就係、是、我一年可能就收一組荔枝、龍眼嘅啫。咁冇乜作用嘅山邊嘅地啊，咁可能。正頂窿種啲花生，後來又種下咩菠蘿咁。但係咧，我諗喺六十年代嘅時候咧，係有一個族群咧係喺內地嚟咗香港嘅。佢哋 either 係台山人啦，咁咧台山人即係台山開平嗰一帶咧，即係台山語系嗰啲人咧。咁咧佢哋多數屋企係有親戚喺北美洲或者南美洲。咁咧就其實我哋 overlook 咗佢哋去南美洲嗰樣嘢嘅，但多數係預咗佢哋哦加即係金山，咁啊唔係金山就加拿大咁啊，金山就即係美國啦，California 啦，係啦，咁咧但係佢哋點解會出現咧？又租我哋啲地做農場，其實佢哋等緊，因為嗰陣時啲配給好困難嘅，等緊嗰邊嘅老豆即係阿爺啊定點咧，係申請緊佢哋團聚移民去美國同埋加拿大。咁所以佢就停咗落嚟咧，就喺我哋村，咁咧租咗啲果园咧，就要嚟做，即系做农场。OK， 但系你以前嗰啲人嘅，你接触到嘅就系，即系佢哋都好有计划嘅嗬，即系好似啊， 佢哋计划就等紧美国政府批或者加拿大政府批 咯，等我佢哋会谂住，佢都好一早谂住我要走啦，咁我可能嚟到你元朗新界嘅地方，咁啊暂时喺度做下嘢啊，生活一阵，咁然之后就。但是今次我睇到，譬如我綜合我自己身邊啲朋友啊，或者主要朋友啦，有多啲機會去傾啦。我亦都有幾位病人咧，就係因為佢即係因為今次要計劃移民咧，出現咗一啲好嚴重嘅情緒問題啦。咁亦都有見過。 呢、這個我陣間要講講啦。 我哋可以傾下。咁但係我睇得到今次咧，似乎有一個問題，我哋好幾比較普遍就係佢哋唔係咁 prepare， 即係唔係咁預備得好。 做乜聲？ 即系好似好个决定好快嘅，即系对于我哋系咪 同埋因为以前啊咁样讲咧，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咧？以前我哋要移民咧，我哋要好多嘢要，即系你有咩家庭成员先，第一件事家庭团聚，你有咩专业，你有几多钱带住走，或者你我咩都冇啦，我就有钱，我投资移民，所以个当时去到呢度买间屋啊，又成啊咁样喺加拿大同埋澳洲啊啲地方啊，美国。 當時的移民潮，美國人英國少啲嘅，係加拿大同澳洲，都係英語系嘅國家，同紐西蘭啊咁呢啲多，甚至有啲唔小心去咗南非啊，好似跟住就即係百零百零走翻轉頭啊，咁樣南非大即係、就是、大件事啦，咁樣南非咁就But anyway 咧，即係我覺得之前佢哋係 prepare 得好啲嘅，即係慢慢等到即係要見要去領事館見啊 ，interview 咗通知 OK 啦，咁然後就準備係咩時間就啲細佬哥翻學啦，真係就佢哋翻學而過去。如果好細個啲，咁就唔需要走啦，就今年 anytime 買好咗屋，佢通常買好曬屋啊，整好曬嘢。咁樣先至過去嘅， 係咯。相對今次嘅朋友就好多時都係一啲決定得好快，咁咩理由 都 好啦。 亦都唔係係佢哋，亦都唔係個個都有足夠嘅經濟嘅資源嘅，都唔係一定嘅。即係以前佢哋真係喺某個程度上面，你後生或者你冇兒女，就係我屋企人去到揾嘢做先再算啦。咁即係慢慢先至去造就咗自己一個。即係我有啲朋友，即係當時佢哋去嘅時候係廿零歲啊，卅零歲，咁啊，即係赤手空拳咧，唔係帶住 family 咧，咁就去創造佢話，即係做賣地做地產又好，總之喺佢哋嘅有限嘅能力，或者係一個比較係cosmopolitan 嘅，即係你係同當地人打成一片，用即係你可能你個語言啊各方面嘅能力高強啊。如果唔係你語言唔夠嘅，或者根本你打唔出去。嗰、那個白人嗰、那個西方人嘅社會同佢哋一齊共處或者一齊工作嘅話咧，好啦，就喺華人圈子咯。華人圈子入邊，你做地產啊、地產經紀啊，或者係即係開鋪頭啊，咩都好啦，餐廳咩都好。咁咧，但係咧都係按部就班嘅，其實全部都係慢慢 settle 落嚟嘅喺嗰度嚇。 咁如果你真係去到只係去翻一啲華人嘅圈子咧，咁我就正正要問一樣嘢。咁你其實係咪真係移民呢？你只去咗地方嘅地方住啫，其實你都係去翻個華人圈子。 呢、這個都係我印象比較深刻嘅。即有時我哋去到外國咧，其實只不過係將個環境一個國度改變咗， 一個地理環境改變咗， 係啦，繼續生活喺本來嗰個模式裏邊，係啦。咁咧即係甚至交往嘅朋友啊，即係都係以華人甚至係香港人為主。咁呢個係我都幾怕嘅移民方式，因為我自己相對嚟講咧，我喺國外讀書啊生活嘅時候咧，咁我就冇編定自己喺一個華人圈子嘅，即係我自己都即係我都幾廣泛咯，即係我啲朋友。咁我覺得即係嗰種嘅喺外國嘅生活模式係真係喺外國生活咯，而唔係話移咗民就喺翻一個華人的生活圈子。 其實你去到外面然之後再在一個華人的圈子生活呢，其實相對是更加局促，同埋你嗰、那個對你自己的思想啊，對你的發展呢，其實是更加多限制的，我覺得。 會即係我唔知道，即係我冇從一個心理的角度去睇啦、但我相信你呢方面你會多啲即係數據啊，同埋你一個經驗。我覺得他哋會好惆悵嘅，即係我都見過好多去到那邊，即係會佢會覺得好像被逼要在一個某一個圈子裏邊，甚至屋企人啊，或者係某啲朋友，咁你冇機會再識其他嘅朋友啊，咁咧就係呢啲朋友，咁你相對同香港以前你生活，譬如好似有啲我都係某個程度上面嘅專業，未必係醫生啊定點啊，可能係工程師啊、教師啊咁啦，即係佢都有一個。嘅好中產嘅一個圈子一齊嘅一種交往嘅生活，咁你去到外國嘅話係未必一定的。 我就有多啲機會咧，因為可能我身份特別啦，心理學家，咁就有啲機會咧，係啲朋友同我傾偈咁啊，自己啲好朋友啊，或者身邊嘅朋友會坦白啲去講，咁我亦都好坦白咁同佢講翻，即係我睇佢哋移民嘅計劃啊，或者移民嘅諗法啊，咁好多時候就真係就係頭先嗰個問題啦，佢哋都唔會諗到，其實我今次走咗之後，我一個好簡單嘅理由，而佢哋最常見嗰個理由就係我為咗啲細路仔咯。我为啲细路仔去读书，但系你再问多啲咧，你为咗佢点样为佢读书咧？其实你去到嗰边系咪一定会好啲咧？你去到嗰边，你谂住个生活系点咧？你有冇谂下你嘅经济咁？其实我好多时身边好朋友咧都答唔到呢啲问题。 嗱，佢边即系咁样讲啦。我当时即系我屋企就因为我细佬弟父移民啦，咁啊两个细路去啦，两个细路去一个系啱啱上小学， 另外一個幼稚園都未讀，幼稚園咁就去咗嗰邊。咁但係幾年之後咧，佢哋翻過嚟，即係佢哋工作，即係個生意嘅問題咧，佢哋要翻嚟香港一段時間。咁咧兩個小朋友亦都一齊跟住翻嚟咧，就是、香港。读了两年书，但好辛苦啦。细嗰个好啲，一年班、二年班啦，即系佢亦都唔系咩国际学校，佢退翻正常嘅小学，平常嘅传统小学读。咁咧就大嗰个就惨好多，因为佢一读四年班，佢唔识中文，尤其数学佢都唔识，喂咩嚟嘅，即系唔识嘅。但系佢好叻，佢两年之内咧，佢克制，即系佢克服到，甚至即系喺两年之内咧，佢简单嘅小说佢都睇得掂，所以佢嘅中文比较好。咁但系。到而家咧，咁佢哋已經各自已經結咗婚啦，有自己嘅 family 細路啦。但我大嗰個侄仔咧，一路都係有少少埋怨。佢話：我真係想翻嚟香港先至我屋企，我唔當加拿大係我屋企。好，我嚟只歌先，陣間翻嚟咧，我哋再傾呢個移民浪潮同埋社群嘅情緒。呢個咧，盧冠廷、李宗盛合唱嘅《捨不得你》。 人又去，终于失去眼中一生里最怕是面对离愁，胡言乱语掩饰痛的心，舍不得你，记挂现满溢心中。与你告别后，不知可会再重逢。怀里万语千言，全为你倾诉。期望封不伤你心，雨不挡你路，甜梦布满冰冷漫漫长夜。还愿星光一未闪，指引你路，期望你每天色彩里走过。茫茫长路里，孤单飘远影中，你去后，我为情留。胡言乱语，掩饰痛的心，舍不得你，记挂已满溢心中。与你告别后，不知可会再重逢。万语千言，仍为你倾诉。期望风不伤你心，雨不挡你路，甜梦布满冰冷漫漫长夜。还愿星光一缕闪，指引。

准确率为 82%。再加入驾驶者的年龄，准确率更可以达到 88%。团队计划作更大规模的 GPS 监测研究，但是研究人员亦都指出，出于对私隐的考虑，这个检测方法能不能够被广泛使用，仍然是未知之数。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我是 Peter Chan 陈建恩。我觉得阅读是深入其他人的内心世界，吸收人哋得到嘅知识同埋经验，再谂下呢啲知识同经验可以点样影响自己嘅人生。一分钟阅读，同你一齐翻阅好书。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随住辽沈战役报捷，淮海战役如箭在弦。行军打仗时机最重要，共产党的将领怎样改变策略去突击敌人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翻翻嚟我哋星期四第二节嘅由嘅广东广西，咁咧就继续翻嚟咧，同阿吴桂生医生阿 Sam 咧就讲移民浪潮与社群嘅情绪。头先咧，我哋互相系 chat chat 有关移民嘅情况啦，各自嘅经验咁啦。咁咧，但我真系最关注咧，其实咧，你身边你仅有啲你嘅朋友啊，同埋你啲嘅一啲 patient 啊，甚至咧，即系对呢个移民呢个话题咧，喺不同的程度上面梗有些情绪的波动。 我们试试一个最近有一个来找我的病人，他们两公婆一起来找我的。那就说最近那个太太呢就睡得很差，那个人好像有些抑郁这样，很多很多很紧张这样。他带来的问题最初就是讲紧说他照顾小孩子的时候那个人很紧张，好像放松不到这样，那个人呢就成日都没什么动力，很大脾气这样。咁其实个太太都系做紧嘢嘅，两公婆都做紧嘢，咁有两个细路仔。咁但系好奇怪嘅就系话你哋最近忙紧啲乜嘢啊？咁佢哋就话我哋最近咧就计划好移民噶啦，咁我哋同啲细路仔咧就将会去嗰边开学咁样去英国。咁但系当我哋一讲起你最近忙啲乜嘢啊？佢讲紧移民嘅时候，你移民有好多嘢要做喎、啊。咁嗰个太太咧已经喊一路喊啦，一路系咁喊。你想佢繼續慢慢去講嘢嘅時候，我即係我做心理學家好得意嘅。你當你睇到呢啲情況，你就要俾佢喊一陣嘅嚇，因為你冇可能再停，即係唔 suppose 即係基本上係唔會停佢停咗佢嚟講啲乜嘢，因為睇得到咧，佢就根本係移民呢一樣嘢咧，後邊喺佢嘅心裏邊咧就係帶住好重、好沉重嘅情緒。咁好啦，俾佢即係喊咗一阵间，咁然之后再慢慢问一问佢，究竟移民点解你会喊得咁犀利？咁佢就开始讲翻佢一啲真心嘅说话出嚟。咁原来个移民嘅决定咧由先生做嘅。咁佢一路同先生嘅关系都系话，听先生讲啦，吓嫁鸡随鸡啦，我哋中国人嘅一个咁嘅心态。咁然后。先生一个好大嘅理由就话我哋移民啦，去啊外边有个新嘅生活。咁细路仔去到嗰边读书好啲啊，两个细路仔咁都相对而家读紧小学，过到去亦都好快适应。咁我过到去应该搵到嘢做嘅咁样，咁所以 太太就係咁，亦都係跟住先生。哦，好似一個好理性嘅，喺理性上面好似稱咗幾樣嘢咁啊，工作啦、經濟啦、細路仔嘅教育啦，咁於是乎係要走啦咁樣。 嗯， 咁其實再同個太太傾清楚啲，即係再聽下佢嘅心聲嘅時候，其實佢真係放唔低。 嗯，放唔低咩？ 放唔低香港嘅。 嗯， 佢覺得香港係佢嘅地生，即係成長嘅地方啦。 嗯嗯， 佢亦都喺香港有佢嘅工作。佢覺得佢先生喺香港嘅工作同佢嘅工作其實並唔係差嘅，而個前景啊，即係個 prospect 將來亦都唔係，即係唔係話冇得發展。咁佢亦都唔係完全認同得到先生所講嘅，細路仔一定即係喺外邊嘅教育機會、教育嗰個係好一啲。佢同意咧，即係話嗰邊嘅氣氛係自由啲啊，教育係冇咁即係功課係冇咁大壓力啊，冇咁。我哋俗語啊，扯得咁盡啦，咁樣啦。咁但係佢並唔係認同嗰邊嗰個教育制度就係一百分，而香港係零分。佢並唔係咁樣睇。 嗯。 咁更甚者咧，我覺得我哋要睇有時候人咧，其實人最後嘅並唔係一啲理性嘅嘢嚟嘅，人最後係一啲感覺嚟噶嘛。我哋生活裏邊，咁佢好關鍵因素就係佢嘅兄弟姐妹，佢爸爸媽媽都喺香港。 嗯。 而佢好關心佢爸爸媽媽，同佢同佢爸爸媽媽嗰、那個。嗰、那個我哋話英英個 bonding 係啊，嗰、那個關係啊，或者嗰個 attachment 咧，嗰個聯繫咧，其實係喺心底裏邊啊，心理上面嗰個聯繫咧，其實係好深啊。你要佢忽然間咁快，即係要離開香港喺幾千公里以外咁樣，佢睇唔到佢爸爸媽媽，最多都係視像。其實佢諗起一諗到呢啲咁嘅環節咧，佢已經好難接受。就係、是、咁樣啦，佢亦都冇乜機會去同先生去表達呢樣嘢。咁好喺呢個決定亦都做得好快，喺半年之間咁，半年之前開始呢個決定。喺嗰個時候佢冇制止佢先生做呢個決定。咁於是乎一開始咗做緊好多嘅程序，於是乎佢亦都覺得我當初我都冇制止佢，而家亦都更加唔應該講啲乜嘢啦。咁 去到而家近啦，時間近咧，佢就突然之間即係感覺到嗰種別離嗰種情緒啦。 我哋叫 separation 啦 ，separation， 咁 separation anxiety 或者分离嘅焦虑啦，咁系同佢自己土生土长嘅地方啦，系同爸爸妈妈啦，同佢朋友， 可以几严重嘅 separation anxiety。 嗱，我哋如果睇细路仔咧吓，细路仔咧有啲细路仔咧，佢离开爸爸妈妈，离开一啲成日照顾佢嘅人咧，佢系可以喊得好紧要，成日都喊嘅，佢系可以情绪好波动啦。甚至乎我哋最常见嘅即係就係佢可以小便失禁、小朋友咁、你可以睇到其实喺我哋天然嘅我哋嘅心理状态或者我哋个我哋个思维或者个 mind 里面呢其实係好天然里面分离呢係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当你出现呢啲嘢嘅时候呢其实可以影响好深远。佢已经係嗱你睇呢位女士呢已经係瞓唔到觉啦。情绪好波动啦，好容易发脾气啦。咁佢对自己佢里边嘅谂法，佢有好多嘅 doubt。究竟我系咪一早唔系咪应该一早出声咧？咁嚟到而家仲可唔可以出声咧？其实系咪真系一个最好嘅决定咧？要离开咁，佢根本就处理唔到啦，已经。咁我哋会话喺一个咁强大嘅压力之下咧。佢有好多嘅擔憂嘅，將來究竟係點咧？嚟緊條路咧，對佢嚟講咧，好唔清晰嘅。佢真係唔知道會點啊！嚇，佢究竟去到佢係點咧？佢而家嘅情緒已經係咁樣啦。咁我喺當下嘅診斷咧，佢就係有好強，即係已經開始進入咗個抑鬱狀態啦。我哋叫佢臨床抑鬱狀態啦。咁、 如果係咁嘅話，即係你可以即係其預見到。將佢真係離開，即係將來當佢真係離開香港，又去到譬如英國啦嚇，咁、嘅生活嘅話咧，即係佢首先佢兩夫婦就會冇咗佢哋目前，即係佢哋都覺得係舒服嘅，同埋佢哋有發展嘅工作啦，係、將會係冇咗呢件事。首先你面對冇咗呢件事先，咁第二咧，你佢自己要適應嗰邊嘅生活，適應嗰邊嘅生活咧，咁仲要咧一齊咧。要同佢哋啲小朋友一齊去適應新嘅生活，佢哋新學校啦、新嘅環境啦、新嘅即係同佢周邊嘅同學咧，都係一個可以係一個問題，雖然可以係一個好好容易解決嘅即係理想咁樣解決啦、但亦都咧即係但聽嘅好多人講咧，即係佢哋啲小朋友咧係好難 不是那么容易适应是开始的时候。即是日后 我相信有个方法的。但开始的时候是真的会有一个情况的。我自己的经历当然我不是说几岁大的小孩或者小学生。我去读的时候我已经是上高中了。已经。咁都十几岁了但是有些人呢即如果不了解的情况他们很容易呢就会套了一个很容易用的一个 term, 就是说种族歧视。 嗯 嗯、但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又不是这样去看它是种族歧视。即我觉得呢种族之间其实很多东西是即你很容易用种族那样东西去分隔人。其实根本人与人之间的不相同呢同埋有佢哋之間嘅差距同分別咧，你就算同你隔離嗰個同種同民嘅人咁熟嘅人喺隔離左右住嘅人都好啦，你哋都有分隔嘅嘢嘅。其實唔係因為即係，但你好容易將膚色啊、種族嗰樣嘢咧就放咗落去。即係我喺加拿大讀書嘅時咧，我係覺得都有時有啲機會咧，你會遇到有啲同學咧係即係無理嘅騷擾嘅，有嘅。但是呢個是不是很多我又不覺得。但是即那種騷擾甚至呢即是他的細佬哥之間的 bully, 即是 欺凌 呢、他們不是只是針對他們不同種族的同學的。他們之間呢其實即是講得衰啲鬼仔和鬼仔之間他們互相 bully 的互相欺凌的其實他們。在即我覺得在他們的文化呢是不知不覺之間呢我覺得他們鼓励他们在某个程度上的欺凌的。即这个呢是可能在他们的文化他们是向上即向上游的其中一个过程呢就是欺凌人家或者被人欺凌然后呢即你去经历过这个欺凌的过程。 其实首先就是要你头我哋一讲细路仔嘅教育咁啊 ，William 你即刻谂到啦，去到嗰个细路仔要适应啦。譬如其实头先讲欺凌定系竞争咧， 系啦， 抑或定系大家一啲嘅即系一啲比较啊，一啲嘅成长嘅里边一啲嘅本能咧咁样。咁但系我哋要谂嘅就系当啲细路仔去到全新嘅环境，喺一个中文系嘅世界，去到一个英语系嘅世界，佢要。入去人哋嘅社会里面， 佢首先佢协不协先啊？佢自己已经吓、啊。 你父母带佢哋去到一个新嘅环境，你父母要能，你父母就系唯一佢哋呢啲细路仔嘅依靠嚟嘅。如果你个父母头先我个 自己的情绪都未稳定， 自己嘅情绪都唔稳定嘅时候，你去到点样去支援个细路仔咧？点样可以系一啲好或者做一啲理性啲嘅决定咧？系点样去帮助个细路仔去？鼓励佢去面对啊，或者佢哋有啲头先你提到嗰啲好似俾人欺凌嘅环境，你可以好简单哦，佢哋欺凌你啦，佢虾你啦 ，bully 你啦，然之后走咗去嗰边谂。但系调翻转嘅，如果父母系一个佢系喺一个比较稳定嘅状态，佢系积极啲、正面啲去面对嘅时候，佢可以去同个细路仔去睇一睇，你点解觉得人哋系欺凌你先？究竟系咪真系欺凌啊？或者会唔会我哋会送个细路仔翻学啊？了解多一啲、啊。 甚至都应该咧系佢应该系理直气壮咯。甚至即同学校各方面，即如果你真系觉得个小朋友有呢个情况嘅话咧，系要你同佢，你一定要挺撑佢哋嘅。撑佢哋，等佢知道有个 support 咧，即已经即喺佢哋心目中去到一个咁陌生嘅環境咧，其實佢已經覺得係即係細路仔都有佢嘅情緒，都有佢嘅傷痛嘅。即係如果你仲係即係父母係唔識得去處理嘅話咧，佢哋如果即係不幸佢哋遇到一啲真係被欺凌嘅情況嘅時候咧，佢哋唔單止係覺得即係唔單止當係細路哥與細路哥之間嘅即係打交啊，或者係遇到啲頑皮嘅同學啊，佢唔係淨係咁簡單，佢會埋喺心入邊咧。是一个炸弹来的是一个。 是的完全同意这个。因为在我们童年时候所遭遇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看小它。其实可以在几十年之后都一直影响你的生活的。其实你在小孩的时候你说被人欺凌过你怎样去解读那个欺凌呢就很重要了。你解读的时候他们真的虾我的我没鬼用给他虾。还是你解读的就是说、哦、他们这样对我是不啱的、我要告诉他们我要 stand up, 我要站起身去表达呢。其实这两个呢对他将来这个小孩的成长已经是可以有带来很不同的结果的。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讲的两个侄仔的分别了、我大的侄仔是比较内向的。 是 比较内向甚至很多东西呢他会 即係個深度唔同人講啊、嗯。我同佢特別 close， 佢同我講， 嗯， 即係有時同你爹哋媽咪講困難，即係困難過同阿同阿伯父講啦。咁所以我同佢係由細至大都好 close 嘅。細佬咧就唔係一樣啦，細佬係嗰種咧，你踩佢半步，佢踩翻你三步嗰啲人嚟嘅。所以咧，佢反而咧一路大咧，我感覺唔到佢有呢方面嗰、那個即係心理上面嗰個壓力嘅、嗯，因為佢唔會隱藏嘅，即係。即系你够胆行咪嚟啦，就我睇我即系顶唔顶你，即系佢系嗰种细路嚟嘅，自细都系。咁、嗯、即系其实两个读书都系好嘅，但系咧、嗯，只不过呢一个系内向，一个咧就比较即系完全即系你唔好，你系离开我三尺远，即系嗰种细路嚟嘅系。咁、嗯、所以佢我感觉唔到佢有嗰种情绪咯吓。咁、啊、但系你咧，即系你即系见到即系你啲 patient 啊，或者啲小朋友咧，即系佢好惨咧，就系、是、话当你啲。大人咧已經有呢個情況嘅時候，有呢個問題咧，咁咧肯定咧，佢啲細路哥係更加難受。 係啊，你要諗一樣嘢咧，就係、是、好多嘢咧，父母咧，其實家庭咧係佢哋一個，我哋成日講 children psychology 兒童心理學咧，我哋就講成長家庭咧係個基地嚟嘅、 嗯， 你所有嘢要由嗰度出發嘅，你由你俾到一個好安全。好穩定嘅基地，佢哋咧，佢哋嘅成長咧係你安心好多嘅，你會少咗好多嘅問題嘅。但係如果你父母都唔能夠處理好佢哋自己嘅情緒，照顧唔到佢哋，又或者你父母之間嗰個關係咧係弱即弱嚟，好疏離咧，其實對啲細路仔嘅影響，或者佢根本就攞唔到一個嘅指引，一個參考，究竟我應該點樣去做一個？爸爸或者將來我點樣做一個人哋嘅太太呢、 嗯、 其實所有呢啲都係即係我哋做一個心理學家就會睇到好多呢啲嘅因果關係啦。 好啦，咁咧就陣間十一點半之後咧，我哋新聞之後翻嚟同阿 Sam 繼續講我哋嘅移民浪潮與社群嘅情緒。咁嚟只歌先，王菲嘅《紅豆》。紅豆雖然講人嘅關係啦，但我深刻覺得咧，紅豆可以人同地方嘅關係嘅嚇，大家一齊分享一下紅豆。 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暧昧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选择留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听日十一国庆日，消息指警方今日起一连两日动员超过8000警力在港九各区部署，以确保升旗仪式、国庆酒会和各区相关公众活动能够安全和有秩序进行。今日凌晨起已经封闭湾仔会展和金紫荆广场一带，准备相关典礼。警方在社交网页表示，一直采取情报主导方式，并透过多机构合作模式和策略性调配反恐资源，以加强反恐工作。今日警方铁路警区、港岛冲锋队和警犬队人员在港铁中环站进行高姿态巡逻，以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另外，铁路警区和港铁职员亦在港铁站内进行联合搜查危险品行动，搜查站内有可能收藏危险物品的地点。当局表示，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政府已为参与计划的人士接种共约867,600剂疫苗，当中有449,250剂属于第一剂，而第二剂就有418,4100剂。截至昨日，共有7宗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医院管理局辖下的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送院的个案，他们因为接种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4人已经出院，2人留院观察，1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食物及卫生局表示，社区检测中心只会为个别符合资格的特定群组人士提供免费检测，合资格人士需要在网上预约。有关免费检测安排会维持至10月底，未有预约或者不符合资格条件人士需要自行缴付240元的检测费用。局方又说，继续要求特定群组的员工尽早接种疫苗，同时加强未完成接种疫苗员工的检测安排，强调只是在有非常例外的情况，例如个别员工因健康原因而暂时不适宜接种疫苗，才可以暂缓接种疫苗，但他们需要接受更频密的检测。国防部重申，美国、英国和澳洲以租借、出口、联合研发等任何形式开展核潜艇合作，严重加剧地区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中方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发言人吴谦表示，美英澳合作具严重核扩散风险，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精神。美英作为核武国家，向澳洲无核武国家出口高度敏感的核潜艇技术，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为，证明在核出口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31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55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5，日元11.53，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5，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60.21美元，卖出价1761.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

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今晚咧，我哋继续同阿 Sam 医生咧，就去讲呢个移民浪潮啊，同埋相对嘅社群情绪。其实我哋讲咗好多好 negative 嘅嘢啊 ，Sam 今晚好似好负面咁啊，对于移民呢样嘢讲得。 但系又事实就真系令人好沉重噶喎，呢啲问题 系吓。但系头先我哋都同阿 Sam 都即系讲过，因为我哋经历咗即系经历过移民嘅经验咧，系好早期啊，我哋 系 咁啊，所以咧。即系我哋，即系未必能够即系 feel 到即系而家去移民嘅人嗰种心情 系啊系啊系啊。嗱，而家我哋其中一个好常见嘅，好想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我为咗啲细路仔移民咯，为咗佢哋教育好嘛，为咗佢哋将来喺外边试下西方社会嘅生活啊嘛，好唔好啊？吓，尝试另一种生活啊，咁样。我 90%。 经常听到，佢哋直头会喺细路仔面前讲嘅，即系譬如你哋我哋战客 farewell 啊，一齐食嘢啊咁样啦，佢会喺啲细路仔面前一齐倾偈嘅时候就讲呢样嘢嘅。我哋都系为咗佢哋嘅啫，为咗佢哋将来嘅啫。如果唔系，我哋得我哋两公婆，点解要做乜？冇乜需要移民嘅咁嗱？呢啲说话咧，其实就系、是、你讲就好似好 casual 咁去好随便咁去表达嘅，但系喺个细路仔佢系听咗嘅。即系不断听就系话你为咗我噶，你为咗我咁。 当即系佢哋真系去到外国生活嘅时候咧，如果你父母之间啊感情各方面咧，就算即系未必做得翻以前即系香港嘅工作啊，同埋即系嗰种发展嘅机会，但起码能够一家人即系好通俗咁讲，一家人即系齐齐整整一齐， 系 即系起码系咁嘅话咧，都有自可啫。你只怕咧，即系父母咧，即系争拗不断啊， 系 啦，即系成个屋企就唔再和谐咧。个细路仔压力好大嘅，因为咧喺佢哋心目中，佢哋咁样做系为咗我，而因为为咗我咧，所以嚟到英国啊，嚟到其他地方，就屋企就唔开心啦。从此之后， 所以我经常都。如果是我的朋友我直接会告诉他 你用这个理由去移民其实对小孩很不公平的。他没有要求过你们为了他们去这样去付出的。但同埋另一方面就是如果你为了小孩好除了去外国生活还有很多事你可以做的。 没错。 我作为心理学家我很关注一样东西其实是 parenting。我觉得 parenting 是比你在哪一个地理位置生活呢是都相当更加重要的我会觉得。即是你怎样去教育怎样去我们叫做培育的小孩啊教养应该 parenting 是中文译做教养你的教养是怎样的模式啊你怎样去孕育即是培养的小孩长大呢其实这个很关键的。那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我哋经常见到嘅喺而家嘅社会就系、是、我哋为咗佢好啦，咩都话为咗佢好啦，嗱，俾佢星期六、星期日不断嘅补习，不断读呢样学嗰样，为佢好啦。 阿 Gen 佢哋唔需要呢啲嘢嘅， 但系你俾个，我觉得父母系好 tricky 嘅，即系好蛊惑嘅，好多时同我解释咧喺我面前咧，即系我讲我啲家人或者朋友都系咁，都系话我问咗佢噶，佢中唔中学琴啊嘛，佢又冇乜反对，咁佢话 OK， 咁我中意咯，咁我俾佢学咯。佢中意学小提琴，咁我问过佢噶，佢话 OK 嘛 ，OK 咪俾佢学咯。其实个细路仔唔识得话唔 OK。 我而家即系我问过佢噶，佢唔系好想噶，我都要佢。即系我 即系呢个家姐系坦白啲， 佢好坦白啦。咁咧，又跟住去到即系十二三岁嘅时候咧，咁咧。就我外甥就话妈咪我可唔可以唔学钢琴啦？得，你学埋第十级先啦。 哦， 加拿大十级嘅唔系八级吓，继续级。咁 end up 咧就我个外甥，我外甥好醒嘅，咁咧就15、16岁已经考埋十级啊，就考埋个牌咧可以教人钢琴啊，考埋即系仲去参加埋啲比赛啊 ，Toronto 拎埋啲少年组冠军。从此之后佢就放低钢琴，冇再掂过。反而咧佢唔逼佢细佬咧，即系个细个外甥咧。佢就好中意 music 啊，鋼琴啊、小提琴啊、吉他，全部都精通曬，因為 佢媽媽從來冇逼過佢，反而咧見到阿哥做咧，佢又跟住去做。啊、所以有時你唔好以為你真係 offer 啲嘢俾佢，即係佢做其實佢應酬你嘅啫。其實好多細路係， 我做父母有時候好中意計劃啲路嘅，計劃一條路，我點樣即係我以前條路行過係點啦，我就覺得將來條路係點，咁我俾一條我哋計劃最好嘅路佢。咁其實係咪每一樣嘢都可以計劃嘅咧？咁我用好簡單一樣嘢，即係我可唔可以計劃會嚟唔嚟咧？就係。唔做時裝設計計劃，你變成你係一個好 science 嘅人咧，係一啲計數啊、archi 嘅人咧。 哦，冇嘅，呢啲冇可能。 係啦，有即係人有好多天性。 亦都當然係人有好多天性啦，甚至有啲人係有呢個天性，佢未必會行出過一步。但我係嗰種一定會行出過一步嘅人。即係我諗，即係我都係經歷過，即係一路你讀數理化，讀數，然後跟住大學讀經濟。但係我始終我覺得，如果我唔行去創意工業嗰條路咧，我永世都會。即係唔原諒自己， 遺憾 係啦。嗰陣時我係大學畢業之前咧，我已經好清晰嗰條路，我係一定去行噶啦。咁啊，即係你講緊頭先，你話係即係教養，即係細路啊，同埋咧好多時父母都係用住呢一個，我唔可以話佢藉口啦，但係係佢哋嘅理想啦，為咗我嘅兒女，為咗兒女嘅將來佢讀書咧，我放棄所有嘢為咗佢哋。咁但係其實好多時佢哋未必需要你咁樣為佢嘅，因為我都見過有啲即係相熟嘅一啲 family 啦，咁一家兩夫婦帶住啲細路去到外國，咁 end up 兩個人嘅感情都出現問題，搞完一輪之後咧，咁啊細路大曬啦，讀完曬書，咁即係無疑，咁佢哋都好好，即係佢讀過即係啲國際世界最高嘅學府啊，讀完書，但係終於都翻嚟香港，即係佢哋即係唔止係咁樣翻嚟嘅，即係嗰邊結咗婚，啲小朋友嗰邊出世，甚至。結婚的對象 是英國人都不得帶埋翻嚟，即係佢哋調翻轉頭啊！即係佢哋要彌補翻佢哋細個咧，係沉一聲俾父母就滴咗佢哋去到英國啦。咁然後咧，佢哋要翻嚟係重新香港生活過。 有時候就係咁噶啦，你諗到好多嘢咧，你係頭先你講嗰句我好同意嘅，係佢哋嘅理想，係父母嘅理想嚟嘅就嗰啲，唔係個細路仔要嘅嘢嚟嘅，佢哋係。透过呢啲细路仔系完成佢哋一啲佢即系父母自己嘅 之前佢哋做唔掂嘅嘢，做唔掂嘅嘢咧就即系我觉得我个仔女会有呢个天分做得掂，所以佢一定要帮我延续落去。 系啦， 甚至去呢个去澳洲好，可能加拿大好，英国好，继续读书啊咁样。呢个喺佢心目中咧，我细嗰阵时唔系噶，我喺啲新区，虽然我都好运，我读紧 Bellman 学校，但系都系新区嘅。咁但系咧，即系佢会觉得去到外国嗰个环境系国际学校，但系其实英国都可以好渣嘅学校，你唔系一定入得到，或者你有咁嘅资源，或者系有你个 connection 咧，系进入嗰啲 public school。即系所以 public school 咧就好似啲著名嘅 Harrow 啊、Eton 啊嗰啲，即系呢一类学校，你讲心句，你非常非常之。機會低入得到去，所以你讀的學校咧，其實英國我睇過有啲英國小學、中學，其實都可以好爛嘅，一樣係可以好渣嘅。你唔好以為一定係哦，你因為你生存緊，即、就、係、是、你生活緊，即、就、係、是、讀書嗰班同學咧，係因為係唔論佢係黑色、白色、啡色，或者係自己即係、就是、你自己華人嚟嘅都好啦。但你因為佢哋講英文，咁你覺得啊高級咗啦，我係喺國際學校讀書啦，唔係噶。嗰度都可以有爛同埋有差嘅效果一樣係 嚇。最後咧有一個嘢，即係我哋時間又唔多啦。咁我問你一樣嘢 ，William。如果我今日我話啊，我要同你影一張相，拍一張相，幫你係你要揾一個背景啊，或者嘅地方，我幫你影一張相，係代表你嘅。你揾邊度？ 香港啊，香港即系 香港边度？ 即系我哋，即系我屋企啊，我哋即系我祖屋啦、啊，我祖屋噶、啊，我祠堂某啲角落啊，即系个灯，即系嗰个光线系啱啱好好充裕嘅光线， okay. 尤其晏昼四五点之后，个光线系最柔和同埋最舒服嘅。咁又喺啲古老嘅 texture 嘅上边咯，系 嗱，你我想带出一样嘢咧，就系、是、当我哋问呢个问题嘅时候，你要去谂，然之后去谂去喺边度影咧，其实。是代表住咧，你对自己一个身份，你点去认同自己嘅身份？你而家个角色系啲乜嘢？喺你心目中最主要嘅角色。咁我觉得啦，如果我冇估错咧，你头先咁讲咧，其实你将你同你屋企、同你 上幾代的祖先啊，即係祖一啲嘅輩啦嚇，或者你而家嘅屋企咧，嗰、那個聯繫咧，那個 bonding 個 attachment 咧係好深嘅。你覺得你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就喺呢一度嘅嚇。如果我冇估錯，大約係咁。咁你要移民咧，其實我哋就要諗一個問題：我哋去到第二度咧，我哋嘅角色係啲乜嘢？我哋人咧，有時候特別如果你中年或者后生啊，中年或者壮年嘅时候移民咧，你要谂你去到嗰度，你自己嘅身份，你嘅角色再系啲乜嘢咧？如果你带住一个专业去到，你系香港系医生，你去到，哦，我积极努力，我仲譬如我40岁、40零岁咁仲 OK 嘅，我仲可以考牌，咁我考翻用几年时间考翻个牌，跟住喺嗰度执业咁啊，从低做起咁，咁呢啲仲某程度你可以攞翻自己嘅角色。咁又或者我一早我都系我退休㗎啦，我认定我唔做嘢，我就系照顾细路仔，咁我个角色系咁、嗯。你要揾得到自己个角色，好多人呢就系、是、其实佢唔知道自己做乜㗎。我过到去先算囉。我过到去，我哋头先喺咪后都讲过，我过到去冇嘢做啊，冇嘢做咪去超级市场執货囉。哇，个个都去執货嘅，我好似睇到个个都去執货，乜咁多人要執货㗎咩咁。其实我哋如果读书时代去做 part time 去执货咧，系完全两回事啊，系咪？我哋只 我自己经历过，但系做咗两个礼拜啦，我就唔肯再做啦吓，因为我可以揾到更加即系适合我作为一个学生做嘅嘢，我又揾到其他嘅工作，我即刻就放低，即刻就唔做即系呢个超级市场入面执货嘅工作。 我自己读中学嘅时候，曾经试过半工读嘅吓，即系要喺香港，我喺香港读书啦，中学我半工读要。做 part time 去啲五金厂嗰度咧，去做啲好重复嘅工作嘅。 嗯， 但系我 OK 啊，我嗰阵时会谂就系我挨过呢段日子 啊， 我谂住我俾心机读埋呢啲书啊嘛，我望到前面啊。但系你去到外国， 我喺英国读即系做半工读嘅时候，即系嗰个心情咯，都系。 但系而家嚟紧移民嘅朋友，我觉得我要鼓励佢哋要谂一谂呢样嘢，即系你去到你好紧要嘅就系你谂住你自己。人生里面你跟住是扮演个咩嘅角色，你又要愿意去扮演个，愿意继续做呢个角色嘅，你要揾到你呢个角色。如果你揾到呢个角色咧，就其实我成日都做一个比喻嘅，就好似个锚啊，就好似船有个锚咁啊。你揾到自己嘅角色，你点样行落去咧？有一个锚咧，只船就好安定嘅。 系 咁，你可以泊喺边度都得。 你系愿唔愿意咧？好似头先我哋咁讲，你可唔可以放下身段啊？因為香港人咧，其實香港人係巴閉嘅。其實講真句，即係相對我自己認識好多，即係周邊地區啊，各方面國家啊啲人，即係香港人比較好多國家同埋地區嘅人咧係巴閉嘅。因為點解咧？香港人係認定係自己係叻，佢哋即係嗰個自負嘅香港人係佢自負咧。咁所以佢係咪容易？即係佢哋講係容易啊？係咪真係去到一個另外一個環境嘅時候，可以放低香港以前嗰種身段？ 係咪真係有裏邊心裏邊嗰種謙卑咧？嗬，即係 我覺得係唔容易咯。即係頭先，即係我同你都經歷過喺讀書嘅，即係你係中學啦。我就係因為為咗我自己理想，讀完大學之後先再繼續第二個 degree 嘅時候，我一定要自己半工讀啦。咁所以我係冇問題嘅。我係放咗學翻工啊，咁都係快樂嘅。基本上有時攰起上嚟咧，咁啊根本我由學校。行到去白金漢宮前面的一個藝術中心工作的時候，經過這個 St. James Park 咧，我係淨係就喺草地瞓15分鐘先再行過，但我都覺得係我係幸運是我有咁啊，即係我能夠 make 咗嗰個決定，係行到嗰一步去。一個我喜歡的環境去學習我想做的事。 你給到一個很強的 meaning 的意義在那個工作那裡嘛，即是我要捱這份工作，其實我為了什麼呢？但是我想移民的朋友呢，來到這裡呢，很重要的一樣就是他要找到自己的 meaning。 就算你說、我不是很強，但是你自己都要為自己创造一啲好，创造又好，或者定立一啲你自己嘅意义喺嗰度，俾自己一个角色，跟住喺条路点样行落去。 冇啦，即系我哋只能咁样讲啦。当然即系希望，其实好多即系真系决定咗，即系人各有志，即系我唔去评定任何人，即系个决定嘅。决定移民嘅朋友嘅话咧，如果佢哋有足够嘅资源，当然系 blessing 啦，希望即系祝福你哋，即系。按照你哋嘅理想，即系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去完，即系去 行落去， 迈进，即系你哋嗰、那个将来嘅路啦。咁另外仲有一部分嘅朋友未必有呢个资源嘅，即系佢哋 望冇透水，冇任何計劃，去到先再算咧。咁我亦都希望你哋咧，去到先再算，唔係一個大最大嘅問題。如果你能夠堅守自己咧，係放下你香港以前嘅自負啊，同埋身段嘅話咧，係由即係最低做起都唔係一個問題，一定由低一定去到，即係唔好去到高啦。起碼去到一個可以接受嘅一個水平嘅話咧，即係對自己係有交代啦，同埋最緊要咧係對你身邊人，尤其你真係你成日都講住話為咗屋企嘅小朋友，為咗我啲小朋友，你真係為咗佢哋嘅話咧，係俾佢哋感受，就算係辛苦都好啦，佢感受到你嘅辛苦，但係咧佢哋係會。即係佢哋會覺得幸福，因為同父母一齊，就算係一個異地都好啦，因為一齊去度過嗰個難關啦，度過嗰個時間嘅話咧，咁即係佢哋係正面嘅，我覺得咁樣係嚇。 最尾就係一樣嘢啦，我會提佢哋嘅就係、是、生活裏邊咧，一定有好多遺憾嘅。咁移民嘅決定咧，未必一定完全係好正確、好正嘅一個決定嚟嘅。咁有時候去到一個決定，未必可以逆轉嘅。咁帶住一啲遺憾行繼續嘅人生路咧，其實係冇問題嘅。人生係需要一啲遺憾嘅， 絕對係完全唔係一個，我唔認為呢個係一個大嘅遺憾同埋問題嚟嘅嚇。 okay. 好，我哋今晚又差唔多啦。聽晚星期五咧，梁經國、黃仲遠同埋周華山一齊同大家分享。再做人生，咁最后嚟只歌，咁就系卢广仲嘅《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咁希望你哋如果要决定离开香港嘅话咧，就将香港刻喺你哋嘅心底。跟住十二点钟之后有基哥，有基哥有浩哥，大家唔好离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OK， 拜拜，多谢阿 Sam 吴桂生医生， 多谢晒，拜拜。Bye-bye。 想你。